咁啊，頭先啱第一節完嘅時候咧 ，Elvin 啊，咁啊同阿 Anthony 喺麥後講咧，講開開眼嗰啲嘢咧，原來 Anthony 都有啲嘅開眼嘅經歷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 我其實就唔係我自己經歷嘅， 係 都係我個朋友，即係慈雲山嗰位朋友。 頭先嗰個朋友嘅後續 係 OK， 都係同開眼有關咁啱啊。 未講開眼之前咧，咁其實佢哋即係講第二樣嘢啦。有少少題外話就係佢哋呢班即係小朋友咧都比較白 煙㗎，呢班白煙精啦， 都係通山酒啊各樣嗰啲㗎啦咁樣。咁佢又話翻俾我聽，其實當其時即係嗰個年代咧，係好興玩神打嘅。 有嘅， 大家有冇聽過？係嗰即係都， 總之係嗰個年代嘅， 係啊，嗰個年代 係啦， 係我其實我自己都有接觸過啲，但係都好流嘅，有啲經歷。但係佢話俾我聽呢個，我又覺得幾特別，即係又即係咩戒手啊，各樣啊，又有邊個上咗身啊嗰啲咁，成日都聽過㗎啦。 係啊， 咁佢講俾我聽呢個又比較特別啲，咁啊話説咧，即係喺慈雲山嗰帶嘅， 好多呢啲， 係啦， 環頭冚馬啲好多 呢啲嘅。咁佢話有佢識到啊，後屘識到一個師傅，咁啊帶佢哋上去玩呢啲咁嘅嘢。咁我其中係有一座，佢話即係嗰座嘅某一層，佢成層嗰啲人咧係成日喺嗰層樓度玩嘅。係嗰陣好虛冚嘅，跟住我嚇， 一齊玩神打， 係 個個都 成條走廊喺度玩， 又要鬥快飆到銅咁樣， 係啦，咁啊飆上身咁啊，好一般啦咁樣。但係佢話佢聽過，佢聽到，佢話通常我都係見嘅啫，見佢上身啊，做作各樣嗰啲啊咁樣。佢話點解身後點解突然間又砰一聲金屬聲撞落地下？ 係。 咁佢回頭一望，原來有位朋友咧上咗阿關二哥上咗身，佢把關刀砰一聲，佢話聽到聲嘅， 係 即係我呢個我都未聽過，即係玩神打玩到有聲出嘅，真係即係都幾突破啊！ 聞所未聞啦， 係啊！咁好啦，咁啊題外話講完啦，咁啊呢個師傅咧就佢話試過有一次帶佢哋呢班即係大概三四個，佢哋 係 啦，咁啊去過嗱你中意玩啊嘛，咁好。咁我今次同你出 trip 玩，咁去邊咧？咁去和合石，咁和合石搞咩咧？ 同你哋實習下啦。 係啦，咁啊，同你開眼，開眼睇下嗰度究竟係有咩回事。 俾你睇下個世界。 咁佢哋係啊，咁佢哋梗係好興奮啦。哇！大佬靈探不得止，喂，仲要一定睇到喎，有保證喎。 係咯。 咁啊，好啦，去到咁揸車咁啊，一行五人啦，咁啊，佢哋啱啱一架私家車五人坐滿啦，咁啊去到和合石。咁啊，去到和合石嗰度咧，唔知大家知唔知嗰度係有個亭嘅，其實入到去裏邊係有個涼。涼亭嗰啲咁嘅物體係俾啲啲客之前先可能 好多墳場都有個亭喺度 嘅，歇下腳噶嘛，佢又好大個㗎嗰個。咁好啦，咁我去到佢淨係去到嗰度嘅啫。咁首先咧，個師傅就係淨係封住喺個亭個範圍，話你哋唔好行出去啦。封咗先，封完之後就同佢逐個開眼。咁開完話開咗，你哋睇得啦。不過佢自己係睇最後嗰個，因為其實佢唔敢睇啦，已經係身邊嘅所有嘅朋友都已經係唔係尖叫就爆喊㗎啦，已經係 佢 好驚得好緊要，唔敢睇，其實唔敢揞住曬對眼啦，喺度嗌救命。咁佢話究竟係點咧？佢自己又驚喎。咁但係都想睇下咩環境啦。咁啊，佢淨係半邊面燈微少少 閃啦， 係啦，好驚！我睇哇睇。個情況就好似你睇魔界，你睇過呢出電影魔界最後尾嗰集咧，咪講佢又請成班鬼去幫佢打仗咁樣嘅。個情況就係成個山頭全部衝緊埋去佢哋。 和合石喎，因為 佢知道有訪客嚟啦嘛，可能咁好啦，都唔緊要。佢去到佢面前，咁其實佢去入唔到去嘅，咁佢哋淨係喺好近距離之下。佢哋做啲乜嘢咧？嗰啲先人，咁佢話佢係有好多係將佢哋死前嗰個樣俾佢哋睇，即係例如可能佢跳樓爆頭嘅，佢就即刻喺你面前爆個頭俾你睇。 哇！ 佢話呢下咁樣，佢話佢真係頂唔順啦。 嚇！ 喂，冇可能。 師傅夠啦，係 夠啦，即刻成班，所以成班即刻走啦。佢話唔掂啦，即係佢個唔能夠再睇落去。其實個真實嘅情況係咁樣，即係唔係一件好兒戲嘅事去玩啊，各樣你真係諗住去睇嘢啊？ 係。 你啊，真係睇嘢啦！ 即係嗰啲墳場嗰啲嘢咧，嗰啲呢個咁嘅地帶咧，大家有啲嘢都要注意一下嘅。即係好似咧，我爸爸咧就好中意種嘢嘅，即係總之種乜都種一餐咁樣，種木瓜、種荔枝、種榴蓮，乜都種咁樣嘅。咁啊，佢當時我嘅爺爺嫲嫲咧就撞咗響柴灣嘅，咁佢又見到有棵唔知咩樹，就話想立啲種子去種啊咁樣樣，我爸爸冇搞啦咁樣樣，咁話因為咧嗰啲墳頭土種出嚟嘅攞翻去唔知有咩事，我冇搞。咁啊同埋咧，我哋去拜祭先人咧，就有好多嗰啲嘅祭品啊嘛，雞啊啲咁樣嘅嘢。跟住我哋咧就有個習慣係點樣咧？拜完之後咧就攞去學你所講嘅艇啦。個艇啊，咁啊我哋好多架撐喎。攞埋攞嗰啲老水鵝啊咩成，攞埋把刀斬斬斬，咁啊成班親戚喺嗰度就野餐。咁啊，我哋好足架餐咁咩豉油啊、滷水汁乜都齊嘅。咁咧就點知有一次咧就我阿大舅母咧就斬只雞髀，只雞髀跌落地下，咁啊執起成扎泥土。跟住我執起咗佢，咁我哋行開咗，我問埋你去邊度啊？我哋垃圾桶抌咗佢。喂，點咁嘥啊？咁樣樣 落咗地啊嘛。 嚇！我話佢話沖沖水咪得。在屋企再講呢啲，呢啲冇所謂。成扎嗰啲墳頭土，撞過咩人咩冇搞啦，食咗落肚冇啦，呢啲唔好啦。 嚇！ 所以有陣時啲咩喺墳，特別喺墳場跌過落地下啲咩嘢，你唔好話沖沖水，穩陣啲啦。 其實如果有去過鑊石嘅，都知道其實嗰度係好繁忙。 係 繁忙嘅意思，即係因為鑊石有一啲地段係佢需要七年就要起翻出嚟。咁嗰啲如果就係啱啱起，同埋佢係好大規模咁樣做，即係一段時間佢就會成個地段咁樣起。我試過，我真係經過嗰當其時，即係起完出嚟，即係其實冇噶啦，已經係吉噶啦嗰個。 特別係和合石呢三個字咧 ，N 年前好多老人家都唔想提呢三個字。 係好臭嘅，真係嗰啲味道係我而家呢世都記得。 我就未去過啊， 即係嗰種味道咧，好特別，好特別嘅。 你以後都記得， 係啊， 聞到啲 一聞到就知道 味係嘛？係 啦， 嗰啲因為佢哋其實擺咗耐咧，佢一開棺嗰下。嗰啲臭味係你聞過一次之後，你以後都會 好深刻嘅。 聞到嗰啲幫手起棺嗰啲人咧，佢一起咗副棺嘅時候咧，開咗個棺材蓋咧，佢哋全部行開回避一陣間，話等嗰啲氣走咗先。係啦，所以嗰啲佢哋都咁有經驗，佢都唔想聞呢啲味。你諗下啦，咁樣樣。 但係嗰啲泥真係好臭嘅，真係係啊，經過都覺得好臭。 OK。咁啊，兩集都講好多嘅香港嘢啦。我哋去遠啲啦，去三藩市啦。Elvin有啲三藩市嘅鬼屋事件又 啊，呢個咧就 好多人未聽過嘅喎。 啊，呢個未啊，我未完全未喺任何嘅媒介裏邊講過啊。 係 啊，自己朋友分享就有。 OK， 咁咧就 我都未聽過， 未你肯定未啊。咁就呢個朋友咧就佢而家聞去三藩市。 係 咁咧就咁佢哋喺嗰邊咧就買咗個單位啦，咁樣咁好啦。呢個單位買咗之後咧，就開頭都冇乜嘢嘅。咁因為佢哋一家四口咁樣就 so far 都冇乜嘢嘅。 係。 咁但係去到佢哋住咗大概幾個月之後咧，咁就因為佢個仔咧有時夜晚就會喺個廳度就上網啦。咁上完網之後咧就會可能。佢哋識電腦咧，佢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就咁撳完咁就行咗去嘅。佢就唔係嘅，佢個仔識電腦咧就係撳熄咗之後咧，然後佢會熄埋個拖板嘅，成塊拖板熄咗佢，熄曬掣。 我即係完全斷絕嗰個電。 係啦，係啦。咁咧就 好有手尾喎，佢 係啦，非常有手尾嘅個仔。咁咧就第一晚咧就佢咁佢喺廚房煲水，咁咧佢就因為佢個廚房就望咗個大廳嘅，咁佢會見到佢嘅仔喺度做嘢。咁好啦，佢見到佢嘅仔熄電腦，咁然後就熄埋大掣。 因為咁樣樣喎，因為我講少少題外話咧，唔知香港唔係咁樣，咁美國人習俗嚟嘅，即係我見到喺以前喺美國啊加拿大住啲人係咁樣，個部電腦 就好啦，用完啦，乜都登出曬啦。佢唔會話喺嗰部機咧就撳關閉啊、熄機嗰啲掣嗰啲咁樣。佢直情係因為咧成個拖板連埋你嗰個嘅 mon， 咁咧喺個拖板一個掣嘣刪咗，就係咁樣樣。開機就開嗰、那個咁樣樣。 會唔會安全問題咧？ 我唔 習慣。 即係我知道啲人係咁樣做咯，我所以我都跟住咁樣做。嚇、 嗯， 即係補充繼續。 咁啊，跟住即係嗱，你都知道，如果佢咁樣熄嘅話咧，基本上啊，就你唔會。你塊拖板冇電，你就基本上就 乜都冇噶啦， 係啦，冇有噶啦， 係啦。 咁佢又見到個仔啊，熄咗拖板啦，咁啊上樓瞓喎，咁啊 OK 啦，咁樣，咁啊佢煲喺度等煲水煲完，咁啊熄火瞓覺。 嗯。 咁佢話再望見到個仔上咗樓，嗯，上咗樓咯喎。咁啊望住煲水，突然間聽到，即係你知啦，電攞著咧。佢咪有啲聲嘅。 啊。嘟。 嚇嘟，跟住噔噔噔嗰啲咁嘅聲啦。啊。佢又聽到嘟，跟住望出邊部電腦，咦？ 着 咗嘅喂，咁啊，然後跟住部電腦撈翻啲嘢，跟住著翻，跟住佢望一望，冇理由喎，所以我明明見到佢熄咗部電腦，然後熄埋拖板嘅， 嗯， 但係部電腦著翻， 嗯， 咁佢嗰一刻咧，佢心寒一寒，咦死啦， 好有問題， 係啦，咁但係佢跟住佢話俾自己聽， 冇自己再或者個仔再開翻， 係咯，可能係可能個仔冇手尾啫， 嗯， 冇嘢嘅，咁佢就行埋去熄翻部電腦，再熄一次，咁好啦，咁就冇再著啦。 嗯嗯， 唔係，但係嗰個拖板開翻㗎，個掣開翻㗎， 開翻， 但係冇人開㗎嘛， 冇人開， 哦、 塊拖板自己著翻。 嗯， 咁好啦，佢第一次嘅經歷咧，咁佢覺得咁啱得，即係我你話啫 ，Anthony 就話啫，咁啱得咁巧嘅啫。咁算啦，冇嘢嘅，冇嘢嘅。咁好啦，到了一段時間都冇乜嘢，因為咧呢、這個咧我呢個朋友咧，佢每一遇到咧，佢就會即刻打俾我同我講，咁可能會中間會有啲嘢咧調轉咗啊，咁大家唔好介意啊。咁、好啦，到第二次佢開始又有少少嘢係幾時咧？就係咁佢有一晚咧就又係等佢個女瞓咗啦，咁個仔又瞓咗咧，咁就即係啊諗住食支煙仔啊瞓下，咁食支煙仔先瞓覺啦咁樣。咁啊行出露台食支煙咁樣，咁咧佢行出露台咧，咁啊食食下咧就發覺佢個頭隔離就有一塊紅色嘅布慢慢飄落嚟。因為佢當時打俾我，咁我話咁佢講到塊紅布啊，我塊紅布嘅話大概有幾大塊咧？咁佢話大概好似一塊手巾仔，即係小朋友用嘅手巾仔咁樣，大少少咧，即係我諗大概係嗱，觀眾們大概咁上下大塊到啦咁樣。咁佢就話佢飄落嚟嘅位置係即係又係幾近咧？佢話係貼住佢個頭飄落嚟嘅。佢話但係佢諗唔到嗰塊紅布喺邊度嚟嘅，因為佢樓上就係自己間房。咁佢喺下一層，咁啊下一層係個露台，所以佢話冇可能喺 隔離屋冇。 佢隔離屋冇開窗，人哋瞓啊嘛，人哋夜晚兩點幾，邊好似你咁樣夜晚仲要食下煙咁先瞓覺咁衰格㗎，係咪先？ 唔 係 嘅， 外國人生活好正常嘅， 俾人撩啊！ 咁啊，好啦，佢話跟住睇住塊紅布就慢慢飄，就飄咗落下邊地下。咁啊，佢話望一望塊紅布啊，咁得意嘅塊紅布飄嚟咧。佢話塊紅布落咗地之後咧，佢眨咗下眼，嗰塊紅布就變咗一個女人。 啊！ 咁犀利！ 變咗個著紅衫嘅女人。 外國人定中國人？ 哇，好爆喎！ 佢個意識話俾我聽，呢個係一個中國人， 嗯， 即係佢意識啊，大家嘅意識感覺，佢係一個中國人嚟嘅。咁佢話見到佢由一塊布變咗個女人企咗喺度，紅衫，即係總之佢話係一套，佢話總之佢望落去，佢感覺係一條紅色嘅，總佢話連身裙又好，乜都好啦，佢總之一條紅色裙，全身都紅色嘅。咁頭髮去到邊度咧？頭髮係長到去條腰度。即係大概喺腰咁上下啦。開頭係背住佢嘅，佢話但係當佢再望，咦？點解變咗個女人咧？佢懷疑緊嘅時候咧，個女人慢慢擰過嚟，慢慢擰，擰擰擰擰擰到咁上下，佢差唔多佢話擰到過嚟嘅時候咧，佢話唔得，我頂唔住， 佢頂唔住， 我頂唔住， 未擰已經走， 佢就抌咗支煙跟住走翻入房啊！佢因為佢話唔得啦，佢話因為佢就嚟見到佢個樣啦。咁好啦，咁佢即刻哇熄嘢瞓覺啦。不知啊，大屁過頭啦咁樣。咁但係即係嗰下驚嚇，即係你都明啦。你唔會瞓到覺噶嘛？你可能你只會攞喺張被度，然後突咁樣。 咪有接觸咯喎，有接觸，所以你點走都走唔到嘅喎。 啱啦。咁當佢喺張牀度點嘅時候咧，出邊佢因為佢個牀頭出邊就係一個窗，一個大窗咁樣。成晚有人出邊敲窗， 係咁敲窗，咔咔咔，咔咔咔，係咁敲，敲足一晚。好啦，佢話我話除咗敲窗之外，佢仲有冇其他嘢咧？佢話有嘅，佢話除咗敲窗之外咧，佢喺出邊 又係。 係咁，成晚都敲窗，然後咦係係咦係，佢話嗰晚係佢有史以嚟經歷最長的一個夜晚， 係 佢瞓完全瞓唔到嘅。咁去到第二日，因為佢瞓醒咗咧，佢第二日即刻打俾我，所以咧佢成件事咧佢好原原本本咁啊講咗俾我聽，我就覺得係哇，我就喂冇辦法接受，會癲㗎喎嗰下，即係你去到咁樣又煲邊人，然後。佢敲窗喎，就可能會黐線噶嘛。咁跟住好啦，我話冇嘢嘅，咁你可能佢路過嘅啫，即係你冇理由話俾佢聽嗰個唔係啊，係眼花，你唔係啊，你即係講呢啲嘢冇用噶嘛。佢太切實地見到我話，我話冇嘢嘅，佢路過嘅啫。可能 我會嘈醒曬成屋人去，大家揾究竟係唔係咯？ 佢又唔捨得嘈醒個女， 冇話親屋企人 咧。 佢 又真係 嗱，即係最慘係咩咧？佢因為佢先生咧就翻嘢嘅，因為佢先生係。做報館嘅，即係報紙一印報紙， 咁 係啦，所以夜晚通常咧就得佢同對仔女嘅啫。咁啊，佢又揾唔到佢老公啊嘛。咁啊，冇辦法啦。咁啊，佢話好辛苦先捱過啊嘛。咁啊，第二日咁啊，佢先生收工翻嚟，佢同佢先生講呢件事。佢先生話：黐線啦，邊有咁多呢啲嘢啊？仲要咁，即係仲要講到好似佢話：哇！你講到恐怖過睇戲喎。因為佢先生唔信呢啲嘢。咁佢話：唉，算啦。咁佢打完俾我咁啊，好啦。跟住呢件事過咗之後咧，一段時間都冇嘢嘅。係。咁啊，直至去到之後，咁佢話有一晚又係咁樣啦。佢嘅仔又繼續上網。咁上網用完電腦之後咧，咁又係咁樣熄電腦啦。咁跟住因為我同佢講過嘅，我話喂，既然咁奇嘅，咁你不如試一下嗱，你上次熄咗個拖板啊嘛，咁啊佢電腦再著啊嘛。我話嗱，等你個仔熄咗電腦之後，熄埋拖板之後，你掹咗個插蘇佢，即係插蘇掹埋，咁即係 啦， 更加冇可能啦。 係， 咁啊，跟住佢話你唔好玩啦，咁我話你試一下啦，咁樣咁好啦。佢個仔熄完電腦，掹曬啲嘢之後。即係總之熄埋拖板啦，我就叫佢就掹拖板，就掹咗個插蘇。 係， 佢照做，掹咗之後。 你冇話俾聽，真係仲聽個嘟一聲啊！ 掹完之後，跟住佢行入廚房出翻嚟，部電腦著翻啦。 咁你有冇插到嘢咧？ 冇啊！ 哇！ 呢個係完全冇可能嘅喎。 佢冇插翻個插蘇，但係部電腦著翻。 係部電腦定係 notebook 嚟㗎？ 冇插住， 呢一冇 test 得，哇！ 正喎，買部車電車。 跟住我跟住佢就嗰下佢就望住部， 唔使插電。 佢望住部電腦呆咗，跟住佢同我講就話：喂，咁發達啦，你掹曬啲嘢，然後 佢著， 係咯，我你慳翻啲電費。 唔使交電。 佢話：你覺得好好笑咩？咁話你如果調轉你設身處地，你喺當其時你係我嘅話咧，你唔會諗到呢啲嘢。佢你唔會諗到啲嘢。佢嘈一聲跟住飆咗上去房。 咁 係。哇！就哇！佢話嗰下又係黐線咁就。咁跟住第二朝，即係瞓醒之後，佢問翻佢個仔咁樣，問佢個仔話：喂，你今朝個電腦係咪個插蘇係咪掹起咗？佢話係啊，昨晚我掹噶嘛。咁佢哋今朝係咪有冇插住啊？我掹咗佢點會插住啫？咁又即係佢個仔答佢又好合理噶嘛。咁佢開始即係唉死啦！即係點算咧咁樣？有冇啦？即係又一段時間又冇乜嘢。好啦，呢個係我聽佢最後噶啦，跟住就冇乜嘢噶啦。咁佢有一晚就瞓唔著，咁啊睇電，即係喺電腦 download 咗啲嘢嚟睇啦，睇到戲咁樣。咁睇到一半之後咧，佢就好攰，咁啊瞓著咗覺。咁可能睇佢話套戲睇唔到三分一，咁啊瞓咗覺。咁咧就到佢瞓醒嘅時候咧，就。應該係即係天光啦，咁佢話見到啊，佢因為佢用 notebook 睇嘅，咁個 notebook 咧，佢話見到部 notebook 咧就出，因為通常啲戲做完咧，咪條 trailer 嘅 trailer 聲，佢話嚇乜哇咁多個鐘頭，依家先出 trailer 嘅，冇理由啊咁樣， 做完曬九年㗎， 咁佢係撳啦，佢話撳，咦又撳，但係佢話發覺有啲奇怪，佢話啊點解咁奇怪嘅咧咁樣，咁啊撈翻轉頭冇理由，因為冇理由咁長噶嘛套戲，咁佢係碌翻前少少，碌翻前可能將嗰條巴碌翻前十分鐘，睇下套係咩戲嚟嘅。咁佢話但係嗰套戲佢從來冇睇過嘅，佢從來冇睇過，佢完全冇。 唔係佢之前睇緊嗰套嚟㗎。 唔係，因為佢係連裡面嘅人物都唔係啊，裡面嘅即係裡面做戲嘅你嘅人全部都唔係嗰啲人。係，我冇睇呢套戲喎。咁佢話索性將 條將條拍碌到最前，睇下呢套係咩戲嚟嘅。 嗯嗯嗯， 嗰套係咩戲咧？佢話因為佢已經本身佢自己咁驚呢啲嘢啦。佢話嗰套戲原來係貞子嘅 3D 版。 唔係話？ 係啊，佢話佢從來唔睇呢啲戲嘅。佢先生好憎睇呢啲咁嘅鬼戲，佢自己更加唔敢睇，因為佢夜晚已經太多呢啲嘢啦。佢唔會睇啲嘢。佢話但係即係當佢發覺呢套戲係幾時 download 冇日子嘅，佢嗰個 file 係冇日子冇成嘅，淨係知道唔知點解有套咁嘅戲，嗰套戲就係貞子 3D。 嗯。 咁佢問佢，咁佢等到佢先生收工翻嚟問佢，喂你做咩 download 到套咁嘅戲？ 啊 佢先生仲話：你都黐筋嘅你，我最憎睇呢啲戲，我點會 download？ 咁佢跟住俾佢先生睇，點解有套咁嘅嘢？咁佢先生就同佢講：點知啊？ 哇！ 呢個宣傳手法堅喎，如果係電影公司嘅話， 佢就完全解釋唔到點解有呢套戲，同埋點解即係佢話佢瞓由佢瞓著到起身都起碼都有，佢話起碼都有五個鐘嘅啦，已經瞓咗五個鐘。佢瞓醒，跟住俾條 trailer 佢睇，話俾佢聽你套戲做完。 咦，貞子 3D 係咪好似都係著個紅袍噶？ 白色，佢好似我唔記得白色紅色，但係好似佢話係仲要係鬼佬版，英文版嚟嘅，死味。 哇！這個經歷比較特別少少。如果你要我解釋，我一下子我都解釋唔到。 解釋唔到啊！完全佢就即係我，因為我當其時同佢電話度講嘅時候咧。我幻想嗰個畫面，我就係、 是、 你，就算你個人幾邏輯都好啦、你解釋唔到啊。 係， 即係就算好簡單，掹咗個插蘇，但係部電腦著咗，你解釋唔到啊，你已經啞咗啦已經。 係， 佢話你信我啦，我唔係，即係我唔係話即係飲有，因為譬如嗱，佢又唔飲酒嘅，咁佢嘅人又除咗中意食兩支煙仔之外，咁佢又冇乜嘢。 係， 佢話我又唔係好眼瞓，唔係好攰嗰啲眼花，佢話唔係。佢話但係你所有睇到嘅嘢咧，你解釋唔到啊。 係， 因為佢同我講，我都就話你我話咁你唯有即係如果佢唔係話真係好搞到你嘅，咁我諗佢都即係過客。咁應該都冇嘢嘅，咁但係 OK so far 佢依家我都即係隔咁耐啦，我問佢喂，其實依家仲有冇啲即係冇啲奇怪嘢？佢話我大吉利是你啊，冇啊， 冇錯啦。不過其實咧喺外國咧好多嘅唐人住嘅地方咧都有啲鬧鬼嘅傳聞咧，都會重金禮聘請香港嘅師傅過嚟幫手，有唔少嘅例子嘅。咁啊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因為今集嘅時間差唔多，咁啊點都好，再一次多謝 Elvin。 喂，唔好客氣，唔好客氣。 當然要多謝 Anthony 啦，有機會多啲經歷， 多謝 同我哋分享下。 唔好客氣，唔好客氣。 咁啊，下集再見咯，拜拜。 拜拜。